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15点，升291点，总成交金额24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86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27点，升2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2.4，升12.4；快手76蚊，升5.1；美团187蚊，升11.9；阿里巴巴96.25，升1.35；青岛啤酒67.8，升2.75；中国平安50.3，升8毫；京东集团226蚊，升3.2；友邦保险80.9，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75.36，升1.78；港交所339.2，升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9.902，瑞士法郎8.166，加元、澳元系5.643，加元6.193，新西兰元5.125，欧元8.4255。每百日元对港元6.1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798。日经平均指数报27279点，跌89点。港金报1737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3美元，卖出18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现在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去到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马会湾位的。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啲啦。咁仲有就係呢个渡船街天桥过海，骏发花园果栏嗰段呢而家交通都繁忙㗎。九龙路面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九龙塘段六轮街一带就比较多车啲。土瓜湾的码头涌道因为有工程，现时所有车辆禁止在码头涌道红磡方向左转潭公道的。受影响的驾驶人士经过要改道行驶了。新界元朗安乐路仲是有啲紧急维修的。安乐路去水边围村方向近住横洲路的中快线仍然有封路措施。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7:03，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5: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的。好了，我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厚德村德智楼、鲗鱼涌海康街11-17号单号门牌多宝楼、上水中心一座、粉岭碧湖花园7座、屯门富健花园3座、长沙环村长泰楼、观塘顺治苑顺泰阁、红磡黄埔花园清华苑1座、荃湾六洋新村 D 座、洪水桥金阁豪苑9座。详情可以参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

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地纪念，岁月流上边，开展不忘信念，用我心都代言，坚毅代言，坚立每一天，冲锋者的长跑，尽全力领先。 31号星期二嘅骚动音乐 系啦，话咁快嚟到星期二，预告一下我哋嘅今日嘅嘉宾啊！我哋今日嘅嘉宾将会有边个啊？ 会有谷子乔啊！写俾佢呢句系我哋近期比较深奥少少嘅一句啊， 系 好翻有翻啲文采啊！ 真系好难， 系因为啲过分嘅金句嚟紧陆续有嚟。 我哋呢排都送出咗一啲我觉得好精彩嘅，咁啊之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吓，咁样咁啊今日我哋有呢个谷子乔啦，咁到底送俾佢嗰句系咩咧？转头六点钟会听到啦，咁样佢亦都会带嚟佢嘅新歌《爱无余地》上嚟，即系分享一下。咁啊，但系呢个我觉得都有趣嘅，同佢嘅访问，我哋其中一部分系讲音乐啦，另一部分好迎合到我同你嗰个性格啊，就 系 讲嗰啲动漫嘢啦， 系 咪？ 亦都会又讲到动漫加音乐就系咩？就系、是、动漫音乐啦，即系两样嘢都有讲到。 系啦，2008年嗰阵时咧，北京奥运，咁啊嗰阵时有一首作品亦都系好出名，叫做We Are Ready。 We Are Ready 系啦 ，We Are Ready 咁系啦，哇，你好劲，你真系识唱。点解我会突然醒起呢一只歌咧？系我发现咧。去到大个先知嘅，就系讲起呢一首歌咧，原来好多中学咧都做过一件事情嘅，就系佢揾咗佢哋学校嘅一啲可能玩音乐好叻嘅同学仔，跟住然后一起拍咗条片去唱呢首歌咁样。而喺我身边嘅朋友咧，都不乏呢啲嘅例子，即系一提起啊，你中学 你身边多音乐人啊嘛， 系啦，跟住然后咧一讲起有冇玩过音乐啊，跟住然后就讲系啊，嗰阵时咧学校要拍呢一只歌啊咁样，跟住然后我就特登上网，哇，原来仲揾得翻嗰啲片啦、啊、咁样，跟住发现大家都好清历啦，嗰个年代，即系有好多嘅 本身可能身邊啲朋友而家出嚟好似型仔型女咁樣，但係嗰陣時即係讀書即係樸素啲噶嘛，戴住副眼鏡啊或者薯薯地咁樣，但係即係但係我覺得有好得意嘅，因為嗰啲朋友咧，可能佢而家都係做緊一啲同音樂有關係嘅行業咁樣咧，你會發現原來真係有得睇嘅呢樣嘢係，即係可能佢哋早喺中學年代已經係好熱衷去。 玩樂器啊， 玩樂器啊， 唱歌啊， 係啦，參加呢啲嘅 音樂 project 咯，叫做 係啦，咁啊，即係我覺得都好有趣，原來大家有個咁樣嘅共同回憶。但係你頭先都識唱呢一首歌，你學校都有？ 冇啊，我唔知係咪因為我以前唔係玩音樂啦，或者音樂唔叻啦，我冇被邀請啦，冇咁嘅榮幸啦。 你嗰陣時收斂啲啫， 嗰陣時我 內斂啲啫， 就係同啲同學會唱呢首歌咁咯。即係但係冇啊，冇機會，可能有嘅學校，不過我哋唔知咁解咯，有機會。即係因為我話我能夠接觸到音樂就好似上個禮拜講喺嗰啲 星 contest 咁樣，但係因為你講呢啲群星唱嘅歌咧，嗰陣時有一首都係又係透過學校歌唱比賽見到啲畢業班唱，因為嗰陣時即係嗰啲比賽除咗獨唱之外，可能你會有小組啦，跟住就會有畢業班就中五或者中七咁，嗰時有一隻歌好似有幾年或者。總之好多畢業班都會擺落去，因為佢哋係唱 medley 噶。咁如果嗰班裏面有啲好勁嘅同學識得彈琴嘅話咧，佢就可以重新 arrange 過幾首歌串埋一齊。咁就一個 medley 可能六七分鐘 non stop 咁樣，就會有啲舞台嘅設計咁啦。 OK。 咁嗰時嗰只就叫同步過冬咯。 哦，呢只都好出名嘅。 好似 form 一入去嘅時候就已經啲畢業班嘅師兄就會有呢一隻擺喺裏邊噶啦。因為通常啲歌嘅信息好正面啊嘛。 係啊，冇錯。 係啦， 就會擺咗喺一啲可能學校年尾嘅一啲演出啊嗰啲咯， 即係畢業時候大家就會講即係同步過冬咯。即係雖然我唔知佢哋嗰個冬心裏邊係咪諗緊就係我呢間學校就係個冬天啊，我哋捱過咗呢七年啦咁啊。 但係好有趣嘅一樣嘢咧，我覺得呢一啲嘅中學嘅回憶，有時好似覺得咧，大家都好似你俾碟豉油出嚟，我就俾只雞出嚟咁樣咧，即係大家都會將自己某一個嘅強項一啲長處咧掹出嚟嘅，即係例如頭先你都話啦，你有見到一啲可能係好叻彈琴嘅師兄會改編隻歌咁樣，我又見到即係有一啲真係咧嗰啲合唱團啊，或者可能平時有玩開管弦樂團啊嗰啲咧，全部係好大堆頭地突然間喺呢個嘅時刻啦，或者呢個活動入邊咧，佢哋就會好主動咁樣自己舉手啊，我負責呢一個部分，我負責嗰個部分咁樣，甚至乎咧嗰陣時我哋係即係可能本身呢啲係音樂嘅活動嚟噶嘛，但係可能我哋有啲同學仔係讀藝術嘅咁樣，佢會可能讀設計嗰啲好叻設計嗰啲，佢自己又會走去主動舉手話我不如幫大家設計件 T 恤啦咁樣，好同心協力嘅嗰陣時嗰個感覺係會， 因為你班上面有唔同嘅人叻嘅嘢唔同啊嘛，當然亦都有一啲人係咩都唔叻啦， 係 我咯，我都識過我呢啲即係坐喺度食花生啊，你俾指示啦咁樣，即係都係有呢一啲嘅，同埋係。嗰陣時你唔會諗，即係嗰啲叻嘅同學，即係舉翻唱歌為例，有啲唱歌叻嘅，咁即係佢自己本身可能未必會覺得自己哇，我真係叫做特別好叻喎咁樣，即係又叫參加校內或者校外歌唱比賽，但係相對於同班裏面其他嘅同學嚟講，你只要識啊， 係 其實就已經係勁， 係 因為我哋係完全唔識， 係啦， 咁就會。譬如唱歌叻嗰啲，咪喺呢啲時候咪會企前啲咯，企喺支麥前面，因為佢把聲，就算佢即係叫業餘啦都好，但係已經係勁過曬其他人㗎啦。 係啊， 咁佢就會做呢啲咁樣嘅擔當咯。 但係好有趣就係咧，例如頭先嗰個例子咧，我同翻啲朋友去提翻起，哇！你記唔記得你嗰陣時拍過條咁嘅片咧？佢係好抗拒去提翻起嗰件事嘅，即係佢會覺得呢個係佢人生中一個最好唔好提起嘅記憶點嚟。即係我諗係可能係出自怕醜啦，即係例如可能佢嗰陣時真係好用心會去唱咁樣，咁然後我同佢講話你嗰陣時好落力喎，你嗰陣時喺個鏡頭面前七情上面，即係嗰陣時嗰個製作喺而家睇可能會覺得好搞笑，但係其實你再諗深一層咧，可能佢哋嗰陣時真係用盡咗佢哋嘅能力啦，或者用盡曬佢哋嘅資源好。 好認真去製作㗎啦。咁你而家擺翻出嚟，梗係會覺得可能係十幾年前嘅嘢啦嘛。你梗係會覺得咁渣㗎咁樣。但係當時你諗下。咁多人一齊去做一，佢好似話嗰陣時佢哋拍咧拍到夜晚， 哇！ 要即係逐組同學翻去學校咁樣，跟住然後 set 曬嗰啲嘅背景啊、佈景啊咁樣，再俾佢哋去分好曬每個人負責唱邊一 part 咁樣去噶嘛，即 係 你嗰陣時覺得哇，其實大家可以咁認真去做一件事，好感動噶。但係唔知點解到而家佢就會同你講。你唔好提啦， 就 report 你啦， 怕醜啊，可能 唔係咁冇辦法噶，嗰、那個審美或者個 hit 嘅都唔同，即係嗰陣時對於唱歌嘅，譬如你而家講唱腔咁樣，你以前對即係個審美啊，咩為止叫識唱歌，同埋而家你聽歌咗追求嘅角度都唔同，咁所以又真係冇得比。你十幾年前嗰陣時可能真係會 hit 啲，震音啊嗰啲咁樣嘅，咁而家係成個 vibe。你成日講噶嘛 ，vibe 呢個字好緊要， 好緊要嘅。 有冇 feel 咁咧？即係又唔同啲曲風都唔同啦。 啱 啊！你嗱諗下以前，如果學校要做呢啲咁嘅歌，譬如我以前學校都有㗎，搬校嘅時候，有同學負責寫旋律，有人填詞，跟住揾一啲。就係、是、參加一個學校嗰啲就係我知佢嗰窿嘢啦，你都係睇翻歷屆畢業咗嗰啲舊生邊啲參加過歌唱比賽攞過獎嘅，咪揾嗰啲翻嚟，嗰啲、 啊、 可能畢咗業之後冇再唱過歌噶啦， 係噶係噶係噶，但係嗰陣時好勁噶嘛， 係啊，咁我身邊有啲 friend 都係噶，咁啊有一次影咗相話，我翻咗去學校嗰度幫手錄歌咁樣樣，其實又係一種honor 嚟嘅，我覺得即係 絕對 可以即係為學校做呢件事啦 ，give and take 你中意間學校啦，當然 冇錯， 咁。以前就會興即係一啲群聲，大堆頭啲嘅咁。你而家再睇翻上網，而家嗰啲學生玩嗰啲 rap 詞噶啦喎， 好勁噶而家嗰啲 R&B 啦喂， 自己做埋揾個 garage band 揼埋只歌揼埋個底出嚟俾你都仲有嘅。即係而家嗰啲嘅學生係已經個程度好高嘅， 即係都係會玩嘅，只不過個審美唔同，所以你而家睇翻會覺得不堪回首，但係。難保而家嗰啲學生大個之後睇翻，可能都不 都係我，所以我覺得有啲音樂人經常講一樣嘢係好重嘅，就係、是、你要擁抱自己嘅過去，即係、就 是、 你要擁抱到自己嘅過去，接受到以前做過嘅呢啲音樂咁樣，你先能夠繼續向前行嘅。 你同我想聽呢首歌係心有靈犀。通常呢一啲嘅歌曲都係有一種即係正面嘅能量去度過啲艱難時期。今年呢首作品佢自己作曲填词都有相同嘅 message， 跟住林欣彤歌名叫做飞。 说过想飞，学架飞机，在半空中游走千里，遇上急风，转个急弯，在半空中突然失重，挣扎漩涡中不懂去分轻重，找个陌生的荒岛，从尖脚步如风不起，我可准备远征的武器，再多打击我请争气，我不需退避，哭一次这些泪会彻底洗去纷乱气味，多一次撑起泪透了的巨壳灯，再次风起想飞，又有风起，但没有好天气。若我不飞，何时再有风起？若又有急风，再怎么飞？问谁人可保证永远也好天气？如风霜，其实天知难我。Hey 了，请不用计较飞多少里，自由地飞。 到呢首作品，佢演绎咗点样为止？逆风飞翔，佢系林欣彤。听我最新派台作品叫做《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李波玲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29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35宗输入个案，并没有新增死亡病例。第五波疫情累计超过120万人染疫。今日收到27宗学校呈报阳性个案，涉及20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来自24间学校。中环荷里活道的Aaron Ferris 酒吧再多10宗感染个案，群组累计有32宗个案。中环德纪立街 Central 酒吧群组再多4人感染，累计27宗个案。另外，本地的 BA.2.1.2.1传播方面，太古城三期麦当劳群组怀疑多一宗个案，患者在湾仔会展翻工，任职仓务员，同之前两宗个案工作地点不同，但都有到过职员餐厅食早餐。港大和国药集团展开针对 Omicron 变异病毒株的第二代新冠滅活疫苗臨床試驗，招募1800人，分別接種原始病毒株疫苗和 Omicron 變異病毒株疫苗，預計今年內完成研究和提交審批，冬季前可以供市民使用。相關疫苗是使用 BA.1 病毒株研究。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及临床教授孔凡毅说，现时流行的病毒仍属 Omicron 分支，相信只要病毒没有很大变异，研究中的疫苗一定会比现时原始病毒的滅活疫苗效果更好。消息指，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调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仍属政部级官员。现年58岁的张晓明是中共第19届中央委员会委员，80年代起长期从事港澳工作，他在2004年起出任港澳办副主任，2012年升任为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在2017年重返港澳办担任主任，2020年2月改任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夏宝龙接替主任和党组书记的职务。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哪里有什么总统。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时说，美国国会有关议员访问台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他说，中方敦促美方有关政客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立即停止和台湾开始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中方会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赵立坚又说，美国政府近期在台湾问题上发出一系列错误的信号，指出美国政府应该做的是落实拜登总统有关涉台的四不一无二的表态。附近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日嘅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中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控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新光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驶依家一段车多繁忙，龙尾怡安阁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宝奇利街，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澳龙至到银影路这一段比较多车的。提一提大家啦，观塘嘅基业里有建造工程，基业里近基业街交界封闭，禁止驶入。现场嘅伤残人士同埋电单车泊车位向九龙湾方向稍为迁移咗噶。预计工程会持续至到明年嘅五月三十号。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骚动音乐，骚动 cloud， 云浩影，愿望之翼。 好多谢阿杜，系一路以嚟辛辛苦苦咁样带我一步一步行过嚟嘅，佢会同我讲。首歌好唔好其实唔系最重要，最重要系作为歌手本身够唔够好，因为你够好嘅话你会令到首歌都好好。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 骚动中国 神歌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小白有冇经常聆听小朋友嘅心事啊？ 芭比咁多嘢烦，边有心情啊？ 有冇同小朋友一齐做下运动？ 自己咁攰，有时间都瞓觉啦。 无论有冇烦恼，身体系咪疲倦， 都要同小朋友一起成长。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亲子百分百，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过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生活因我， 多成，你成日咁中意揾唔同人倾偈，有咩为呢？ 我觉得有阵时揾人倾偈，纯粹系想揾个人听自己讲嘢，因为脑里边有好多嘅思绪，自己坐喺度谂咧，有时未必谂得通，谂到个答案。但系透过同人讲嘅过程，可能喺当中就会揾到一啲端倪，都唔出奇。 对着这张镜子，谁也没依然拼命记住在脑内那些句子，消掉影子，记下你的名字，未处下心事，那日片段也被你忽视。再次，头像迷惑症。 段转入我的耳边，这夜太多真夜缘，我没法安静，谁在继续选择天上的情，转过不停，如没人在意，如没人在知，到像迷惑的烟一再纠缠， 正如想找人谈都好，你有没有发现那个人是哪个，有些情况下没什么所谓，最重要是有一个人听就可以了。而交流这一件事也是双向，所以很有趣，被你邀请听那个人有时其实都不是将你放在心上面。究竟大家谈过很深入的话题有多少东西会保留住呢？好像剛剛這首作品所說，一切都如煙，填詞的有蔡子晴，作曲的有楊桐、Marston 和 INK， 編曲監製都是 INK， 有蔡子晴的作品叫如煙。 你站於身後，成長中那情分多麼深厚，再细心照料间会为我担忧，从未发现在某天必须放手，人间漂浮无可挽留，快慰间痛途再畅游，转个弯，谁人就要走，时间在偷，狠狠的偷，最后剩下唇上有几多寸内疚。是若好万分的记住出，只拖三数年，如几多改变，是说好淡忘的，记住快一点，难再兑现，面对几千种变迁。再畅游，转个弯，谁人就要走，时间在偷，狠狠的偷，怕在日后留下我一个一漂浮，无可挽留，懊悔间祈求互碰头，你要走，仍然是要走，时间在走， 时间在偷，狠狠的偷，最后剩下唇上有几多寸内疚。这一上在求别要讲多次内疚。 相隔四年终于再推出自己的作品了，亦都揾嚟佢自己好喜歡嘅音樂人去合作，包括有填詞 Oscar 啦，編曲有李端閒同 K 曾，監製都係李端閒。啱啱聽過有黃建文啊，最新嘅派台作品亦都有佢自己作曲嘅，歌曲名字叫做《人間漂浮》。喺時間嘅漩渦當中，你能唔能夠去到你嘅綠洲咧？ 终于我有种过程，喧嚣世代那金寂静，将光线焦点散落及我内忘情。好比要离开这地球，想孤身一个人寻找某庇佑，俗星辰以外就会有光，仍未有。是这刻来做出一刹光动，像座上火箭或空片或躁动，无足可即使探知黑洞。在太空人总会遇上失踪，独自探险我未得念痛，还是让跌中的我困而空洞。失方向那需懊恼，丢失信号也可漫步，丢失了地图，高低跌宕总会有你到。身边有红方陨石流，只想清空以后，如果你让手，谁孤独上路浪到去找路走。这刻华丽叱咤与光动，像座上火箭或空圈或躁动，无足可即使谈资黑洞。你结冻明知要遇上伤痛，越是去挑战越使我动容，原来是我 今年的男新人有他出道之作，自己有份参与作曲和编曲，他名字是 Des 余宗尧。歌名叫绿洲。 I'm loving you. We found love where we met up. Pulling all this, finish it, don't quit, my dear. 佢哋小尘埃有新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 Finish It Don't Quit， 要维持关系良好咧，系需要付出嘅。当然有啲人都好有实力嘅，佢单身系有原因嘅。 单身却太痛心，我虽清楚知道你肯。承诺讲一世缺乏信心，又好想可跟你接近，从认识一眼震撼至今，藉口多为敢去探你的吻，浪费或糟蹋爱情能力亦满分。痛你痛一世，难道我经守愧，专注工作不谈情感一手抛得，时机正在荒废，越渴望一切，越只字不提，越错乱跟你实际，越被你放位，越对自己狠批，连单身指数都要凭实力计，等你的短信持续放不低，极渴望一切，偏偏也信底，我想行动又怕关心太出轨，单身却太用心，我想开始竟要你等，闲话中给我暗示有心，时刻的关注早现着若隐，拖一世难道我竟枉费，所有感觉竟然情愿收于心底，继续荒废，越渴望一切，越只字不提，越错乱跟你实际，回避你方位，越对自己狠批，连单身指数都要凭实力计，等你的短信持续放不低，越渴望一切，偏偏也身体，我想行动又怕心太出轨，爱情遇上挫折，缓缓兜圈，默默尊贵，期望得到安慰，动人情节空想到底，恋爱开关制，如情难自制，按错掣，什么都会白费，害怕尽毁。 他名字叫 Aiden 红座星，快来作品叫做凭实力单身。 Maybe that's the right time， 但世界有个很 穿梭深宵的轨迹，浪漫就要即兴闯出 No Land。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orld, I gotta hesitate. Just play， 记录相爱的浮生。当此刻已证实全城骤降温，孤独街被晨雨染上气氛。 手臂 Cause I know that, know that I feel the two 就跟每分每秒都想真爱 I want you to wait till the end through 害怕你上身我凝望着真爱遇上我最细落远得艰难时间都变慢 Make it alright even though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余生中注定从不算致命只想与你度过什么都不要想在你心跳不想与你分爱有没有用心爱你不管世事变改直到下世纪 It's never been too late Maybe that's the right time、yeah. We got no time It's right Yeah you know that it's just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edding gotta hesitate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edding 听过 Sabrina 张曼莎 featuring Lucy 的派台作品，今天叫做《到时见》，先看一次新闻报道。 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芜湖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东山台。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多车，龙尾怡安阁。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比较车多缓慢入。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那段开始车多繁忙，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亦都开始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坚尼地城卑路乍街124至134号联基新楼，半山区坚岛119至125号金坚大厦，柴湾丰霞道8号景翠苑，鲗鱼涌英皇道856号君豪峰，赤柱龙恩苑龙骏阁，深茂坪晓丽苑晓日阁，红磡海日豪苑23座，土瓜湾北帝街60至62号东宝大楼，同埋牛头角彩福村彩喜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新晨，今日呢位嘉宾每次佢嚟到，见到佢笑得咁开心，我哋都好开心啊！ 冇错啊，见到佢咁有气质，我决定要送呢一句俾佢： 虚怀若谷子乔。 哇，宾神，你中文进步咗好多啊！呢句好深、啊。欢迎我哋苏音乐今日嘉宾咧，有 Hannah 谷子乔嘅 ，Hello Hannah， 我唔明啊，好心啊， 真系心呢一句真系心， 好 deep 啊， 点解我哋会写咗呢句？ 因为咧，我哋喺度谂一啲，即系上次嗰句都好心啦，呢、這个谷子乔头， 上次嗰句好难啊， 系啊系啊， 好难， 即系系啊系啊，一算到桥头， 有啲深度。 呢、這個虛懷若谷啊， 估下先啦，不如估下咩意思先？ 嗱，从字面， 我睇到我好敏感嘅，你话我虚啊？ 虚啊，虚心 啊， 虚心都可以啊，谦虚都可以呢个虚啊， 即系冇咗冇一个怀字，即系 虚弱。 你话虚啊，原来 我唔识古文嘅，我自己估嘅啫。 系怀咧， 你捉我有咗啊？怀胎啊？吓、啊？ 身子虚都能够怀胎咁啊？ 身子好虚，但系怀咗就若果唔系。若果是谷子乔先做得到咁样，好难。 唔系虚怀若谷咧，嗰个意思其实即系话谦虚同埋会接受听唔同嘅意见咁样嘅，即系一啲系一个好嘢嚟嘅。其实系即系讲人嘅一个性格咁样嘅。 最中意听人意见。 系啦，即系因为我哋谂呢一句都系就系做特别呢个行业，我谂系唔同嘅岗位都成日都要，你知又要度好多嘢啊，大家好多人唔同嘅谂法啊，出完作品之后，亦都会有好多人可以受众之后，佢又会有一啲嘅谂法。就好似会成日会遇到好多意见喺身上面咁。 即系如果我赞一个人咁样就系虚怀若乜乜乜咁样嗌佢嘅名字就得啦。 可以啊，系 虚怀若波成。 通常会有埋个谷字嘅，因为你咁啱你个名有个谷字， 个、啊、谷字都系嚟噶。 系啊， 虚怀若谷系一个 系一个成语嚟噶，系、 哦、 食咗你嗰、那个。 真系我个谷。 佢系山谷系咪啊？ 边个啊？ 我都系山谷个谷， 山谷个谷 系啊。字典 我见到系有山谷个谷咯。 我山谷谷，你就用咗我呢个谷。 系啦，咁、哦、样食咗落去咯。 虚怀若谷 ，OK。 系啦，但你可以赞一句，宾神你真系虚怀若谷啊，咁样咯。 跟住又系嗰啲唔识咧，大家都通常唔识咧，以为你闹 嘅。你话我虚啊？咁啊？ 虚怀若谷感觉系贬义词。 系啊，睇落去好似，因为个虚字亦都可以系即系谦虚。咁樣 okay, 又食多又活到老學到老， 係啦，即係由呢一句嘢，真係喺你自己身上面先，即係你都話會中意聽人意見。其實你覺得、 啊、 你覺得通常聽得最多嘅意見會係喺邊一個範疇？可能係作品嘅創作上面啦，作品推出之後啊，定係點樣㗎？ 我好 extreme 噶，即系咧啲人講意見，由你外貌開始講開始，到你嘅工作，到你嘅內心都會講嘅。咁有啲人就話。喂，你好瘦啊，食多啲嘢啦。唔系、啊，转个头，你好肥啊，唔好再食咁多嘢。系噶，喂，你唱啲惨情歌好好听啊。你可唔可以唔好再唱惨情歌？ 嗯， 即系咁样噶。 好极端， 我都会听嘅，但系。 咁啊，咁点样攞嗰个位咧？即系因为啱啱嗰个两个极端嚟噶嘛。 我听啫嘛。 吓， 听啫。 系。 我冇话会做。 我知啊，咁你听完之后，咁你最后 点样去 做决定啊？ 我都系做翻自己。 但譬如赞嗰啲或者唔赞嗰啲咁样，你会唔会影响到自己的心情？ 唔会喎、 啊，冇乜嘢。 佢意见都唔系我意见，咁但我会接受嘅，咁咯。 咁所以呢个嘅心理质素是好强大噶，你系 惯咗啦 ，OK 嘅，冇乜问题。 有冇话系用咗几多时间先至慢慢习惯咗呢样嘢？ 我谂入行头一两年啦，系就好习惯，好习惯啦，已经去到 系咪好自然就会咁样样噶？其实 系噶，你唔系咩？ 我唔系噶，我而家都唔听讲噶。 系咩？唔系你咪有得佢讲，讲完之后佢又舒服，咁就完咗噶啦。 因为有阵时好衰嘅，即系譬如你好俾心机整一样嘢出嚟啦，咁又好似你咁讲，即系系啊，即系可以听完就算，但系啲人讲完咧，硬系觉得 有条刺。 系啦，即系都会有呢、這个，我到而家都仲有嘅有阵时。 但佢改你啲嘢， 唔系噶，或者可能佢纯粹系听完节目咁样俾啲意见， 觉得你唔够好听，可以再好啲， 系啦，系啦，唔好净系成日播歌啦，讲多啲嘢啦，咁样 你啱啊，跟住有啲就咁样咯，我就你啱，有道理， 通常都冇乜福噶，但系就会自己心里边又喺度咯，所以呢一样就系我自己一个状态 咯，咁样 系咯，大师大师， 太在意别人，自己系不能够好好咁活着嘅，知道吗？ 但通常會是即係可能聽到呢啲就笑下算啦，或者可能揾其他嘢去打散自己嘅注意力，或者係喂唔係真係其實真係好多嘢做，其實真係 都唔得閒理。 唔係㗎，係冇，係真係冇嘅，直情佢到係冇嘅。冇嘢，因為係每一個人都有佢自己意見噶嘛，我都有我自己意見啦，我對你亦都好多意見，你對我可能亦都好多意見，咁跟住咧， 呢、這個境界好難啊！ 唔係咁跟住，咁跟住咧，咁冇噶咯，其實你都係你咁樣過，如果你真係在意人哋一句説話而影響咗你今日嘅心情，咁就唔啱咯。 又調翻轉咁問啦，反而可能聽到外界嘅意見，其實可能有好多時候都未必好影響到自己心情。會唔會反而有身邊有一啲人嘅意見，你會係特別會再重視多少少，或者佢講完你真係會上心啲？ 會，咁啊一定會。咁但係，我身邊嘅人真係對我又冇乜意見嘅。 嗯嗯， 我少聽身邊嘅人對我有 comment 嘅。 係， 反而係喎。 即係哪怕正面又好，負面都好少會講。 冇喎、啊，即係調翻轉，我都好少 comment 我自己真係身邊嘅朋友咯。佢做啲乜嘢，我基本上我都會 support 佢或者會贊好嘅。 係， 即係我唔會 ban 佢嘅，我唔會覺得佢唔好先咯。 係， 係啊。咁可能調翻轉，你係咩人咪吸啲咩人咯。所以我身邊人都係咁樣咯。係， 咁幾好啊！呢一樣 係 啊，你哋要互相相愛多啲， 同埋 相愛啊，你知唔知啊？唔好互相攻擊啊！ 係啊，你要互相支持。 通常啲電台主持通常都唔啱碼嘅，因為 係因為我哋都係平時喺節目嘅時候夾硬要扮 friend 啫嘛，我哋實際都唔 friend。 一一出個門口即刻直接反面。 所以我係有少少調翻轉嘅，係佢講啲乜我都覺得唔啱聽嘅。 係咩？去到咁啦已經。 係啊，即係要扮咯，有啲嘢係 啊，都好辛苦㗎咁樣。 加油！ 係啦，咁啊，但係我哋今日 愛咯，都係 時間好緊迫啦，因為我哋今日頭。先在節目開麥之前我們都談好了的， 我看看你怎樣下去的 了是啊，談好了就是說我們今天、因為即平時都會有很多學你說齋很多聽眾會給意見、可不可以講少些音樂啊， 講下其他東西， 講下其他東西， 我們滿足大家 開心一點啊， 開心一點的， 開心一點的， 正能量多一點的， 是的，是的，交給你飯飯吧波星 近排有沒有近排有沒有什麼事發生很開心啊 看了很多劇咯， 喂，睇咩啊？近排平時我一問 Hannah 可能看啲咩動漫啊？頭先 我咪捱緊《咒術回戰》啦， 要捱。 嗱，點解咁講？你因為啱啱睇完《鬼滅》啊嘛， 係。 我啱啱睇完《鬼滅》，我再睇《咒術回戰》，我覺得佢少咗一份情喺裏邊， 少一份情。嗰、那個情嘅意思係 因為你《鬼滅》好重情，乜都係講個情字行先嘅。你點樣嗱？有個我唔知道大家睇咗未啦，反派又好，正派都好，那個兄妹情啊，好重噶嘛。但系去到《咒術回戰》冇喎、啊。 但《咒術回戰》講緊就嗰個人嘅嗰個念頭啊，因為嗰啲叫壞人啦，佢出現就因為佢有一啲唔好嘅負能量，然之後就會產生咗嗰啲念，即係好似《Bleach》以前咁樣都係咁樣噶、 哦、即係入魔嗰啲。 係啦，即係佢嗰個可能好似你咁講，佢唔係好人同人嘅。 佢冇乜情咯、啊，我覺得。所以我暫時都係我睇到，我唔係睇好多，我睇到一半到喎，都係仲係覺得未到嗰個位咯。 哦， 所以聽落去 Hannah 佢平時睇一啲作品，都會係比較重視人與人之間嗰種關係， 人生或者人情嗰種，我中意睇多啲咯。即係盲目地作戰，我就少啲睇嘅咁樣。 咁 all time favorite 嘅動畫作品咧？ 我睇翻暫時都係鬼滅嘅啫，冇、 oh. 啊，磨滅唔到啊，嚇跪喺度喊啊！ 嗰種衝擊係最大係喺佢嘅邊一啲情節？ 我尤其是真係，因為我自己有個妹妹噶嘛，咁變咗我覺得我自己係炭治郎嚟噶嘛。 哦， 係啊， oh. 即如果我妹一日變咗做鬼，我亦都會咁樣去守護佢咯。 係 一樣，我會耗盡我所有元氣去劈嗰條頸啊！你明唔明？即我睇咗嗰啲，即我都會啊咁樣去劈咯。咁但系总之就系、是，唉，《咒术回战》未有呢个感觉啊！ 嗱，我相信啲人应该都睇晒啦，可能第二季啦，唔拍剧透啦。嗱，炭治郎同佢阿妹系一对兄妹啦，舵机同佢阿哥又另一对兄妹。咁嗰 pair 又点样样咧？ 都系喊到呕啊！ 都系会中嘅， 都系跪喺度喊嘅，即系个即系尤其是后屘个妹讲咗嗰番说话，佢哋即系临毁灭之前啊，但系一落到下边，个妹仲话我呢生呢世永世我都唔会离开哥哥。哇！ 系。 個已經足夠了，同埋好多嘢係好悲慘噶嘛，好多人生於呢個世上，你唔係可以選擇你嘅外貌、你嘅出生、你嘅家境咁樣各樣嘢。咁我成日問自己，如果我係個阿哥，我會唔會做鬼？我都會，但我亦都係因為我要守護我妹妹咯，咁樣咯。 所以為咗即係好似可能即係動畫 兩邊我都會做， 兩邊都會做， 係啊，冇對與錯，反而覺得鬼亦都唔代表佢哋係壞人咯。 咁你聽到嗰一句對白會唔會好 hurt？ 即係阿妹同阿哥即係墮機嗰邊鬧交，跟住話咩我好憎你呢個阿哥。 所以 介 次郎話你哋再見㗎啦，你唔好臨尾講呢句説話啦咁樣咯。佢都係咁樣同佢講嘅。 哇！咁你真係喊到咩咯？ 喊到咩咯？ 喊到咩咯？ 都跪喺度喊啊！直情重複睇咗三次嗰位。 但係通常你喺呢啲姊妹啊兄妹情入邊，即係可能嗰個感觸會係最大啦。變相可能去演繹自己嘅作品，或者可能係唔同方面嘅演出，你要可能入戲要攞一啲比較感觸嘅情緒，係咪都會係攞翻呢種咧？ 係。 都是完全是即是例如可能爱情那些你都是想着阿妹 的。我要拍嘢要喊我就会想起嚴柱点死的了。 哦。有没有很想有机会可以唱这些动漫主题？ 梗有啦，不嬲都有的啦，他不比的嘛。 给你揀啦，给你揀一首你最想唱会是哪一首啦。 咁你一 即假設有廣東話版或者點或者日文版都好啦。 我係想唱鹽嘅，但我唔敢咯，太神級啦呢首歌。嗯，因為鬼滅啲歌都好聽，佢仲要佢今期用咗 Emma， 我最中意個歌手啦。之前係用 Lisa 噶嘛，Lisa 都我好中意啦。Lisa 同 Emma 都我好中意嘅女歌手，佢哋所有歌我都中意咯。 哦， 類型都中意。 好中意 Lisa 熱咖啡。 唔系啊，唔系阿姐啊， 每次都饮住咖喱、okay。 喂，我想先走先，你继续啊。 你明我哋点解闹交？ 因为 Lisa 本身 Lisa 又好高音噶嘛，Emma 又好低中低音噶嘛，咁我 prefer 如果我系会唱 Emma 嘅歌多啲嘅。 哦，咁但系接触佢哋系真系鬼灭嘅动画开始，定 系 之前都已经听 了？之前噶啦，因为我。动漫歌迷嚟噶嘛，都算系。咁佢哋两个都系叫做动漫歌后嚟噶嘛，都听咗佢哋由佢哋开始唱好耐之前，佢 Bleach 嗰阵时都有唱啦。 系， 系啊，即系Naruto 都有唱噶，佢哋系啊。 咁变相如果系喜欢一啲动漫嘅音乐作品啦，即系可能唔好讲话真系正正式式帮一套动画去唱佢嘅主题曲啦，可能。被呢啲作品影響得多，會唔會有時想將呢啲元素帶去自己嘅作品度推出？快少少嘅，或者可能係行少少嘅。 會啦，一定會啦，好想啦。但係始終真係可能語言唔同，有啲真係落咗日文會即係會爽好聽啲。中文真係比較難。你見到其實鬼滅鹽嗰首歌，好多人都變咗中文做唱。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嗰個味道就唔係嗰個味道。即係所以。好難去處理，我都仲諗緊，但係當然好想裏面嘅編曲會有裏面嘅嘢喺度咯。 咁你自己本身識唔識日文㗎？我唔記得。 嗯。 有冇諗住去即係學下少少，起碼即係可以唱下啲日文歌啊咁樣，即係唔使一定要話推出。 我細個好中意一對樂隊叫 Speed 嘅，有冇聽過？ 點樣唱 Speed？ Speed 啊 ！Speed 嗰對女子組合啊， 我係有真係好努力地背曬佢哋啲歌嘅。細個嗰陣時，細個係識唱嘅，真係逐個字跟住去唱咁樣咯。但係你話我又唔係話特別中意嗰個語言，我係中意個音樂咯，所以都會。不過如果為咗首歌，可能都會試下嘅。 即係會為咗嗰一首歌嘅歌詞去背嗰啲， 係背一首歌去背嘅，我覺得可以試下。 哦，咁嗰時 Speed 係點樣識呢對嘢㗎？細個 啊，唔記得嗰時，因為好唔係太多啦。嗰時係咪安室奈美惠啊、宇多田光嗰個年代啊？跟住男仔係阿拉士定係咩？我唔記得咗啦。跟住就係女仔，就係一定係 Speed 咯。咁我哋女仔嚟講，咁咪住 Speed 咯。 哦，嗰時仲有咩 Smap 啊？ 係 咪 ？Smap 係 再 前 嘅啦， 再前輩㗎啦， 係啊係啊， 前輩㗎啦。 Speed 係 young 少少㗎啦，已經。 跟住阿康師啊， 我知你係 Smap 嗰個年代，我明。 你係 Smap 佢 Smap 嗰個年代嘅，所以佢太後生嗰啲佢唔識㗎，係啊。 木村， 我係睇佢哋即係叫做獨立發展之後嘅 Smap， 即係木村啊、草剪光嗰啲自己嗰啲咯。 我 係我睇嗰啲日劇啊嗰啲。 我應該係阿拉士嘅。 哦，阿拉士。 啊、 我以為我聽《慾知誠實》，你聽《慾知好意》嗰啲， 都聽咁呢啲，係真係好嘅歌手都會聽嘅，會聽嘅，但係唔係嗰個年代咯。 係 係啦， 我講佢， 你講我啊， 扮喺度扮 我啊， 都係叫你哋相愛咯。 係 主持互相攻擊啊！呢個環節， 今日你哋要學習相愛， 盡量啦，希望可以攞到你嗰份姊妹情啦，可以 share 到少少， 希望對你可以愛慕如地啦，係嘛？ 好靚啊！你個聽。 真係愛慕如地今次。

研究中的疫苗一定会比现时原始病毒的灭活疫苗效果更好。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因应近日出现酒吧感染群组，未必会在六月下旬落实放宽第三阶段社交距离措施，但暂时亦都不会收紧相关防疫措施。食环署会加强执法，特别是在即将的长周末，调查酒吧或者其他处所有没有违规行为。他又表明，今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大规模放宽外防输入防疫措施，包括抵港之后酒店检疫时间减少至七日以下，或者改为家居隔离的建议，都不会在六月底之前推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将军澳隧道出入都繁忙的，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龙尾近欣怡花园，而去将军澳方向的龙尾就排到落去这个东九龙政府合处的了。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近深麻实道，龙翔道龙尾去到虎山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去到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和尖沙咀线呢现时都好多车，龙尾排到新楼街。九龙路面方面，观塘的协和街下行去观塘道，近住月华街去到联合医院段呢现时都相当之繁忙的。龙翔道近住彩虹交汇处段来往方向都多车啦，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新界呢现在西贡公路去西贡近住北港至白沙湾那段就较为多车的。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亦都是交通繁忙啊，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就去到美林村。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那段都是较为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小朋友开咪，和你讲心声。 如果我是一个校长，我会给小朋友戴太阳眼镜回学校，因为他们不用洗到隻眼，又或者伤害到隻眼。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逢星期三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议会人，议会事，聚焦每星期立法会议题，社会民生。 好多的政策是没有接到地气，可能自己会评价自己很高，但市民未必收服。 在一些民生有关提供直接服务有关的部门都有所谓的服务承诺。 官员都要做功夫的嘛， 是啊， 不只是等议员的提。 以事论事，逢星期五夜晚7:30，港台电视31。 你愿不愿意承诺，从今天开始，无论是顺境定是逆境，富有定是贫穷，健康或疾病，你都会对他不离不弃，永远爱他，珍惜他。 我愿意，我会永远爱护他，照顾他的。 养宠物和结婚一样，都是一个庄严的承诺。 全新节目《 与 pet pet 有约， 有各种各样的宠物，温暖的人宠故事和实用资讯，带你走入无瑕的内心世界。 逢星期五晚上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CIBS 香港宗教万花同意，华人信仰文化。 原来呢村校有啲嘅节庆活动都会挂嗰啲花牌㗎喎。举例譬如话家村校落成啦、毕业礼啦等等咁样。 佢係 CIBS 广播人，香港史后会理事黄敬聪。 Hong Kong Nepalese in Hong Kong Sports, Hamra Kalariharu. Popular game in South Asia. 尼泊尔朋友制作的 CIBS 节目，香港体坛的尼泊尔裔港人，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的。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Good night, 安稳艰难。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仍然好一个夜晚。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疫情虽然严重，但是只要大家快啲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既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同埋整个社会嘅健康，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疫情蔓延，不少演出和展览都被迫暂停。 他一宣布我们要取消的时候，我们成百多人，大家都抱头痛哭。 不过大家都逐渐适应艺术交流的新常态。 互动在线上又是另外一样好玩的东西。 今集我们请来艺文界代表和大家分享他们怎样在疫情之下蜕变。 企划未来，亦之蜕变。 星期三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一界声音像河沿，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过，始终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都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与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虚怀若谷子乔。 收音乐嘉宾咧，继续有谷子乔喺度啦。咁啊，有你嘅新歌《爱慕余地》啦。咁一开始，我同阿斌咧都会估关于呢一首歌嘅一啲嘢，咁啊再交俾你乔嘅。 好，嗱，今次我首先想估嘅一样嘢就系、是、诶《爱慕余地》今次同全新嘅班底去合作啦，有阿 Randy 佢哋啦。咁我谂喺对你嚟讲，换一个全新嘅班底嘅时候，你都会思考一个问题，就系我应该做一首点样嘅作品咧？系咪？換咗班底，我一定要做一首好唔同嘅作品。我諗呢個係對你嚟講曾經出現過一個比較大嘅思考嚟嘅。咁但係可能聽完頭先你嘅分享，我就開始諗，覺得其實最好都係做翻自己。咁所以今次喺《愛慕餘地》度，我哋會聽到嗰個曲式上啦，或者可能個感覺上都會聽得出以前嗰種好感性嘅 Hanna。但係我覺得個唱法或者個 focal 上係有少少唔同咗，係有少少改變咗嘅。 唔少啦， 係嘛？都輕身咗，我唔敢講太多啊， 係嘛？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多， 係啦，因為都輕咗好多喎，係嘛？ 係啊，因為佢成日話我好多 chest voice 啊嘛，即係好沉啊，好厚啊，好實啊，但係好 heavy 嘅。 嗯， 咁佢就可能嘗試用一個唔同嘅方法咯，即係想可能我哋個嗰啲位擺翻出啲啦，擺翻遠啲啦，同埋咬字嗰方面啦，佢要好清晰嘅，佢唔中即係可能佢 prefer 我個字要點樣發音啊咁樣咯，即係呢啲會多好多唔同。同以前好唔同咁樣咯。 咁點解嗰個摸索嘅過程係點啊？即係可能喺錄音室裏邊即係 摸佢咬我做咯。 咁跟住就喺度試咁樣揾到位㗎啦。 係啦。 咁快唔快能夠可以揾得到一個大家都覺得 唔快啊？因為我以前錄音可能一日兩日就錄完一首歌，我今次用咗五日咯，去錄咯，即叫做可能哦，因為每一個歌手都唔同，我真係唔知嘅。咁但係佢都真係用咗五日，頭四日係真係聽聲音，跟住到第五日先真係錄咁樣咯。 即係咗四日就係聽嗰首歌嘅，即係 keep 住 不停聽我唱，睇我有啲乜嘢喺裏邊咯。但我係嗰五日唔係好知發生咩事嘅。 嗯， 係啊，因為佢好專業啦，佢監製佢先會可以拆解到、聽到、分析到，而再可以重組出嚟咯。但係我唔得噶嘛，咁所以我變咗我喺呢段時間，我淨係聽住佢嗰個階去做咁樣。 嗯，然後就不斷試下呢、這、一個，跟住佢俾一個階咧，我又試下 變少少。但我好困，我係好 confused 即係話咁樣哦，係咪咁啊？我係哦，咁我咪做咯，做咯，做咯咁樣。 咁有冇咁嗰特別嗰四日有冇覺得有啲 唔舒服咯？ 係啦，即係嗰個即係自信心嘅狀態，死啦！我得唔得咧？點樣樣咧？ 我係唔知自己做緊啲咩，我係唔知點樣去做得好咯。因為你唔係做緊你一樣熟悉嘅嘢，或者唔係你平時做開嘅嘢嘛，咁咪變咗係冇安全感咯。咁但係我係好信 Randy 嘅，咁所以變咗係我真係跟佢咯，跟佢。 嗯嗯。咁今日呢一首歌揾 Randy 做監製，有冇話嗰個緣分係點樣樣促成到呢個合作㗎？ 我同佢啱傾嘅，同埋佢係動漫迷嚟嘅都係。 哦。 講完。 啱傾。 完咗。 好啦，我哋又翻動漫。 唔係啱傾都要分嘅，佢中意鬼滅定係咒術回戰？ 係啦，睇下佢到底。 鬼滅啦！ 哦，佢都係鬼滅嘅 fans， 哦，咁所以啱傾啦。 佢又係睇，佢又係睇，即係睇無限列車睇咗四五六七次嗰啲嚟㗎。 係，所以就咁樣就啱傾咁樣。 啱傾，就因為呢樣嘢。 但 係佢就， 但係識佢嘅時候嗰陣時有冇話最早期係一啲咩嘅可能場合定係點樣認識 佢？我係我一個唱歌定唔知秘密花園嗰陣時咧，咁佢就好似做其中一個評判嘅，因為嗰陣時勁歌金曲係好興做評判㗎嘛一個。評判評歌手唱歌嘅，咁佢就其中一個評判啦。咁佢俾咗一啲 comment 我，我覺得喂正喎啲 comment， 我真心覺得我都係咁諗，我都想可以咁樣。咁我咪覺得我同 Randy 嗰個 connection 係有咯，加上重點佢係動漫迷咯，係啦。咁就所以大家就 好啱傾， 不如整首歌啦咁樣咯。 係，咁但係你話好 agree 嗰陣時佢嘅 comment 仲記唔記得嗰陣時？即係佢大概講咗一啲。 冇佢個 comment 一個十個我自己寫噶嘛。佢話喂，如果可以快翻幾多個 beat 啊，跟住又話譬如升幾多個 key 啊，或者嗰個音樂可以再推一推就好啦。哇，喂，我都係咁諗，咁咯，我真係咁諗 嘅。咁所以就即係大家啱傾就話做首歌咁樣。咁佢好似阿斌頭先話，即係去諗呢個有個新嘅班底去試下玩一首歌嘅時候，咁嗰啲曲式上面啊、曲風嘅選擇方向嗰啲，嗰陣時點樣傾去點樣選擇？ 我就係話俾佢聽，我中意啲乜嘢 咯。 跟住佢去諗咯，即係我話俾聽，我係好中意動漫嘅，我好中意裏邊音樂元素點點點。但係我哋都知道好難去做一首動漫嘅歌。 突然整咗 Final Fantasy 咁樣出嚟嗰啲， 哇正啊！ 又拉曬 strings 你自己開心㗎啫。其實呢一樣嘢，我又覺得好似。所以我會徵詢佢意見咯，咁佢就吞下，所以佢就做咗愛慕餘地咯。 哦 ，OK， 咁我想估咧，即係今次呢一個嘅題材揾咗 T-Rex 去填詞啊嘛，咁我覺得就係應該係有同佢即係傾過。 我冇同佢傾過。 哦，估錯咗咯，直接估錯咗咯。 未開始應 該係 Randy 有同佢溝通咯。 OK， 係，咁呢一個愛慕餘地呢個題材嘅選擇又係。知唔知道佢哋嗰時點樣去為你去設計呢一樣嘢？ 其實都係好想好似嚴處咁樣咯。 嗯， 真係即係你嗰種犧牲係無餘地咯。即係你不惜犧牲自己嘅所有嘢。咁其實我覺得係嗰個 concept 係咁樣嘅。咁但係 apply 咗落一段 愛情嗰度 裏邊咯。 真實嘅你係咪都可以咁愛慕？ 我係可以好似嚴處咁樣。 係 係啦， 粉身碎骨， 粉身 係為咗正義， 明明自己。都死咗，都要忍住个呼吸嚟战斗埋最后嗰一秒钟。 系，但系为咩先？为咩可以去到咁尽先？ 为人咯， 系 为情咯。呢、這个世界七情六欲，就系咁。 叫咩？ 七情六欲嚟讲咧， 就逐样逐样拆。 系啦，同埋边啲欲啦，咁样 系啦，即系亲情啊，知道得啦。爱情系咪都可以咧？ 所有嘅情感 系， 但系头先都有讲过嘅，即系我哋都有倾过，就系可能好多时候演绎一啲就算爱情也好，可能唔同类型嘅一啲关于情感嘅作品，好多时候都会谂翻可能同阿妹嘅关系。今次去录呢首歌，你脑海入边嘅画面又系点样样咧？ 系咁俾人烧咯。 好痛噶喎、啊！咁、那个唱法应该系咁嗌噶喎。 我同 Randy 录音之前又系倾紧动漫嘅，又系倾紧呢啲嘢。我哋中间有个 break 播 YouTube， 又系听紧啲日本嘢。咁啊变咗个人其实已经唔系好喺呢个地球噶啦，我哋去咗个世界噶啦嘛。咁咪谂得夸张啲咯，系啊。咁你要谂到呢一首歌对我嚟讲好高音噶嘛，唱到咁高音，用嘅力其实会比平时大好多嘅，反而系即系好似薄咗细声咗，但系其实你用力嗰度系多咗好多好多，咁你点样去逼出个力量呢？第几招啊？你要用第几招啊？ 可能去到第八、第九噶啦。 咁我本身就识一两招噶啫嘛，咁我而家要去到突然间第十四招咁样，咁你夹硬崩上去，成个人系好攰嘅，其实好缺氧嘅嗰下系。 OK。 突然间变个画上去。 系。咁所以即係有嗰啲咁嘅套路，咁其實會唔會有陣時去到一啲即係阿 Randy 同你講嗰啲，哇！你幻想下呢個畫面係真係用嗰啲動漫嘅， 佢會嘅， 即係嗰啲你幻想下嗰一個情節，或者你而家幻想 下點？我唱唔到，去唔到，即係我覺得唔得，佢唔係你得嘅，你諗下當初。佢俾人劈咗刀之後，佢點樣捱落去？跟住我嗱嚟啦，跟住就唱。 就喺邊一句咧？咁呢一個咁 見唔見得？ 劇烈嘅 moment 是應該係最後夜夜你真狠嗰度，好高音咁。 即係最基本上係成首歌最高潮嘅。 係啦係啦，最後嗰度 即係可以用呢一種嘅溝通方式同監製 個力量個 energy， 你都其實唱歌好多時候都係幻想嚟。 係啊， 咁你都要幻想到 picture 先得咁啊！咁今次我哋唔谂嗰啲情情塔塔嘢嘅，我哋就系谂严处， 系 咁咯。 咁听落去呢、這个体验同以前录歌应该都好大分别下， 都系。魏京云就好少睇动漫嘅，因为所以同佢咧就我哋系讲咩咧？冇啊，成日谂翻，你谂翻细个夹 band 嗰种火咁样，佢哋成堆火哇！哦，好啦，咁啊谂一谂啊。咁啊，Randy 就话你谂下动漫嗰啲主角咁啊，咁谂咯。 所以完全是不同的思考方法， 不同的，但是都开心咯，开心的。 但有没有真的即叫做录音中间都会倾偈，有没有话真的就算不推出或者怎样都好，真的试一下都叫 Randy 同你整一首充满着动漫感觉的歌。 有啦， 是咯， 我哋出咗呢首歌，佢有啊，佢话佢整啊， 系咯， 我俾对睇好信息，讲真嗰 句。嗱呢一句记得剪出嚟啊，你压力压力。 唔系啊，佢即系话佢仲有我同佢一直交流紧噶嘛，跟住佢话我都系觉得 Emma 啲风衬嚟，即系嗰个风格衬嚟嗰啲。跟住我係啊，啱啊，整啊你整咁樣。 所以係等待緊佢整好咗之後錄咯，係 啊 ，Randy 哥，係啊，我哋都好期待，我想聽Randy 哥，如果你聽到嘅話，快啲啦，我哋最近 加油加油。 咁係T-Rex 呢位填詞人今次合作，即係收到嗰份詞，咁啊 Randy 揾佢去填完之後，你自己又覺得嗰份歌詞嘅即係你去 study， 其實佢好好啊，因為佢開頭咧佢填咗份詞咧，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唔係真係唔係我想要嗰樣嘢，即係可能唔係唔好好好嘅份詞，但係我覺得太多啊，我覺得有啲 heavy 啊。跟住咧就唔知道，我就講同阿 Randy 又傾咗好耐電話，跟住佢就再幫我重新寫過一份，完全係 totally 兩份，係基本上係得幾個一樣嘅啫，全部都唔同嘅。即係我已經好唔好意思。再之後，原來我知道 T-Rex 係唔寫愛情歌嘅，唔係太寫嘅。哇！嗰下就感動啦，即系我都成日唔好意思啊，辛苦你啦，咁樣咯。 佢自己都有講，我見佢話都幾期待想寫下慘情歌，即係佢好少寫啊嘛。 唔慘啊！呢首歌， 但係因為你話第一個版本係咪就 轟烈？ 嗰、那個係直情，我覺得太重咯。我覺得我又唔想咁 heavy 咯。 嗰、那個重係在於咩嘅？即係嗰個 message 上面，即係 寫粉身碎骨咁樣嘅，又係 即係去到嗰啲字眼。 我又覺得為咗愛情又唔使嘅一個意境咁樣，即係可唔可以？我有啲執著嘅，咁可唔可以都係啲？偉大啲、感動啲咁啊！咁最後就變咗係愛慕餘地嘅歌詞啦。 即係你自己都想作品上面唔使去到咁 extreme。 係因為其實我直情開頭係唔想寫愛情嘅，直情係我想寫都係比較可能人生嘅嘢多啲咁樣啦。但係即係可能最後出咗嚟就覺得愛情會比較適合，咁都繼續 寫翻呢個題材咯。 可能再加埋係咪個曲上面，即係大家喺度傾喺度聽個 feel 嘅時候，都似係愛情嘅。 Randy 哥話事呢件事， 交俾 Randy 哥。 Randy 哥，但我中意嘅，多謝佢。希望可以下首我哋可以再轟烈啲啦。 係，希望嗰首佢快啲整好。 希望可以動漫啲， 喺度可以出到啊！ 係啊，因為 整完仲有得出到嘛， 整多個 version 噶嘛， 係啦， 一個曲兩個用法噶嘛， 係啦，一個 radio friendly 啲嘅，如果要諗嘅就咁。咁但係今次去到MV 上面咧，即係用楊朝海去呢一個嘅故事咁樣。 MV 又係導演諗嘅， 係 係啦。 咁你去即係你都飾演一個角色咁樣。 我係阿朝海個助手咁啊。但係又拍緊拖，又唔可以俾人知咁啊！佢又覺得我委屈啊，我冇出過聲㗎咁樣，跟住係佢自己拉我出去㗎咋咁樣咯。 咁去演繹呢一個角色咧，即係去拍嘅過程當中，係咪都好玩？因為佢又係一個專業嘅演員。 好玩，同埋好快咯，好快一下就入戲，一下就入戲，都唔使排嘅我哋咁樣咯。同埋我中意做呢啲有情景多過坐喺度咪嘴咯。咪嘴我又覺得已經唔係好想咪嘴咯。 所以個過程會唔會比以往拍 MV 可能再花多少少？ 會花多時間心機，但係係純粹係真心覺得好玩好多嘅。 即係你可以代入嗰個角色，跟住啊，佢而家咧就帶拉我出去見啲人啊，咁樣。 係啦，即係覺得嗰下係甜咗嘅，即係會覺得哇好 man 啊咁樣，即係會代入咗咯。咁如果我係即係助手，我原來同個 artist 一齊係佢係咁樣噶喎，都幾浪漫啦咁咯。 即係你可以代入一啲即係平時可能自己身上未必會發生到嘅嘢，可以試下諗。 係啦係啦，開心嘅，甜嘅，甜咗一陣嘅。 係咯，我見啲劇照嗰啲人。你哋自己影嗰啲都幾搞笑啊！ 搞笑啊！要玩咯，私底下同佢熟啊嘛，咁咪玩咯。跟住，但係佢又好專業嘅，真係一 roll 機就比起你啦，就唔玩噶啦，咁樣咯。我哋都係咁樣咯。 哦，即係一下就可以 一秒啊，零點一秒，砰咁樣變咗啦。即係開頭仲喺互相喺度打緊啊，一秒之後佢突然間拖曬手啊，哇，好愛啊咁樣咯。 係 係啊。 咁所以有呢一個愛無餘地嘅 MV， 大家都可以睇得到啦。咁有呢一首新嘅派台歌啦， 冇錯， 期待啊！期待之後 動漫 style 嘅作品 cosplay 入嚟呢間房，我驚我把劍入唔到對門啊！ 咬住碌竹行入嚟， 係咬住碌竹，係。 有冇想 cosplay 邊個啊？而家 我唔會想 cosplay 嚟九字咯。 點都要去翻呢個 topic， 我都係。 我 你最中意講 cosplay 嘅話， 着 咩衫嗰啲啊？ 暫時冇乜。角色想 cosplay 都話除咗 FF 13 Lightning 之後，我係其實咁耐以嚟都冇想 cosplay 任何。 FF 13 Lightning 又真係好適合你喎、 啊。係咯，我都 你一講又真 係 喎，你只要染 翻 個 粉紅色頭就係 啊！啱啱識佢嘅時候已經話想 cosplay 嗰十年啊，我 都仲係好中意，都未。 既然都講咗十年，係時候要殺啦。 我下次即 係下 MV 都諗埋啦，下一隻歌如果係咁， 同埋 Lightning 冇得輸啦。 但係而家出到15定16， 冇所謂㗎。而家成日都會 remix 㗎嘛 ，remix 㗎 嘛，係啊 ，FF 七都仲 remix 緊， 係啊，仲 remix 緊都冇所謂 嘅，都好， 你都可以， 但係難啲咯，把劍真係入唔到門口。 你喺廠度拍咗，唔係叫你訪問 直接。我諗要派嗰啲叫咩打歌服嚟噶。 我為咗你，我 book 間大啲嘅房同你做，點話咧？如果你真係著住咁樣上嚟，係咪先？ 好， 直頭做有埋鏡頭嘅 live 啊！係 咯， 梗係啦。 喂，但係你咁中意鬼滅裏面，你都冇諗起一個角色你可以上 cosplay 嘅 potential， 會唔會反而係可能真係鹽柱或者炭治郎嗰啲，反而唔係一啲女仔角色啦？ 女角色㗎， 唔會咯。女仔先靓噶，花灰嗰啲 唔使啦，你都已经够靓啦，你 cosplay 边啲都靓噶，系咪先？ 一定头先嗰句 系咯，即系最靓嘅炭治郎咁样都好噶。 炭治郎唔靓啊， 因为个头有笪嘢 咁样噶嘛，佢系有笪嘢噶嘛。阿妹又太可爱。 試下咯，真係要試下啦， 期待住啦，真係 真係要試下啦。 你哋唔好淨係，我見到你兩個已經見唔到啊！你喺幻想緊啲 cosplay 嘅女仔係啲乜嘢？ 儲低呢一段聲好緊要啊！遲啲攞翻出嚟， 唔好諗， 一定要有啊！咁樣 唔好諗呢啲啦。 咁啊，我哋未有咁未有呢啲 cosplay 嘅畫面，我哋就聽住《愛無餘地》先啦。 係啦，《 愛無餘地》MV 嘅畫面啦。 係啦， 今日多謝你啊 ，thank you。